所以我们今天延续第四章第二部分，上次我们花很多时间看基督道成肉身是在位格中的合一， OK， 所以我们也讨论了这如果你是正统基督教的话，你必须要承认基督是一个位格两个本性， OK， 它不是两个位格，它不是两个主体联合在一起，它是有一个实存主体，但是这实存主体里面有神性和人性。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神性和人性在位格之中的关系？你怎么理解神性和人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如何有关系？其实就决定了你是改革宗，你是路德宗，你是罗马天主教。我们宗教里面有很多的差异，其实是最，如果你是以神学上来讲，是追溯到我们怎么理解基督论，或者讲得更详细一点，我们怎么理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同一个位格中联合。好，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再延续，当然我们可以再讨论 上一次我们所讨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次讨论的确是技术性蛮高的，尤其是讲到属性相通这个教义。但是属性相通教义其实改革中的如果你去读新敏信仰告白，的确不管是翻译还是它的原文读起来似乎都有点奇怪，但是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当我们讲属性相通，并不是讲神的属性和人的属性直接互相相通，就是人性可以承受神的属性，或者是神性会融入某些人的属性，但是这个相通却是具体实际的，是在那位格里面相通，其中还是有很多的奥妙。可是这就容许我们理解一些经文，譬如说神会流血，上帝的血赎回他自己的教会，使徒行传20:28，上帝是个灵，他没有身体，他怎么能流血？但是按照改革中属性相通的原则，我们就知道那上帝指的那个名字指的不是严格来讲那三位一体的整个的那个上帝的概念，而是特别是讲其中一个位格道成肉身的位格，第二位格他流血。所以属性相通的这个原则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凡在经文有这一类的，就是人怎么能够做神才能做的事，或者神怎么能够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类的言语，这一类的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因为他们是在，我们都是讲那位格，具体的讲位格，第二位格，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 OK， 那我们今天继续看两性的证据。这个我们大概不会花很多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是神人二性，基督是神，马太福音28:19，那边是讲什么？马太福音28:19，他应该记得，你们要去，大使命。所以是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谁的名给他们施洗？ 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在这里有父有子有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另外一个经文我们看一下，罗马书9:5。这边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承受了儿子的名分，他们有荣耀、诸约、律法、以离、应许，都是属于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这边你出现了，之前我们有提到按什么什么说，按肉体说，或者按神圣的灵说，罗马书1:3-4那边就有提到，这边又出现这样子，按照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如果我们要讲 这里保罗是在讲基督按照他的人性说，他是从以色列人中出来的，他是大卫的后裔， OK， 他是生于童女玛利亚的，他是接着他写，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在这里面，这直接他，这个直接的他就是指前面所讲的按肉体说，他是从以色列人，他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可是这边非常直接的提到，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这边的话从和合本圣经它的翻译你比较不容易看出来，我觉得和合本圣经其实它翻译的很好，可是有其实有蛮多地方如果应该是要不然就是翻译的不正确，要不然就是可以改进。谁找到帮我们念一下？OK， 在这边我不知道你的版本至大的神有没有一个逗点，或者有没有逗点，有逗点吗？至大的神然后和之间有个逗点是不是？我的版本是没有，应该是没有逗点。可是没有逗点，其实如果他没有逗点你还是看不太出来，可是至少没有逗点，你如果读的话就是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可能是讲同一个，是讲谁呢？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至大的神，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但是如果你加一个逗点，其实就是翻译者他已经在自己在这边做一些解释了，也就是至大的神是一个逗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看希腊文它的原文的话，它有一个规则，大家我只是把它列出来，然后这边希腊文列出来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当有两个普通的名词出现的时候，然后这个普通名词前面只有第一个名词前面只有一个冠词，它通常这两个普通的名词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至大的神和救主。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它中间当然是我们知道原来的希腊文的圣经是没有句点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叫标点符号，它前面只有一个冠词，就是在那巨大的神的前面，它不是冠词巨大的神和冠词救主，它只有一个冠词，也就是说那个冠词是控制后面两个普通的名词，也就是说这两个普通的名词按照希腊文的文法，我们应该说它是讲同一件事或者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物，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讲同一个人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提多已经写出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 Soteros 救主，他也是伟大的神或者巨大的神。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又出现的是，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一章一节，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谁的版本？我们的神后面有个逗点，有吗？ 有。 对，我的是没有，没有是比较好。可是就算是没有，你还是在中文里面还是比较难看出来。这里又是一次，我们的神前面有一个冠词，可是后面的救主他没有冠词了，你懂我意思？所以正因为这个例子又出现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冠词后面其实是控制两个名词，可是那两个名词如果前面是只有一个冠词，通常是讲一个人事物，在这边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又一次，我们的就是彼得在这里说，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和救主。OK。 英文圣经是 N 是没有错，对 N 就是希腊文的 Kai， 那有一个介系词在那，连接词在那里。OK。 所以它的 and 是 both and 它就是它，它是一个很平常的，就是一个连接词。可是你要看那个 and 它本身没有办法决定，就是说这两个名词是不是指同一个字。可是，在文法上面，如果这两个名词前面只有一个冠词，而不是每一个名词它都有自己的冠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指这两个名词其实都是指向一个东西。OK， 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就是指向一个特有名词，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英文都没有，它都没有逗点。 没有逗点，英文没有逗点，英文通常没有逗点。可是我注意到有一些赫赫版本，它有一个逗点在那，那那个逗点。的确就是多出来的了，那其实已经告诉你这个人的他已经在做一些他自己的编辑了。 OK， 我们现在只是从经文看，除了经文本身可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按照他的作为，之后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得更多，因为第五章我们是特别马克琼斯他是特别讲到基督的神性。我们怎么说看到他，看他的作为，我们就必须说耶稣基督是神。除了大家熟悉的约翰福音的起头嘛，约翰福音的起头，那个道成了肉身的道，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个道。OK， 这个你。如果道与上帝同在，那道与上帝不一样，可是有接着约翰讲道就是神，这个就是三位一体中间有极大的奥秘，可是我们必须要说有三位一体，因为经文这么讲。 OK， 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也是，因为约翰福音很明显的是在回应创世纪，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神的灵运行在水上，然后神是说借着他的话有光就有了光。 OK， 这个话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约翰使徒约翰他就把话用希腊文的 logos 写出来。 OK， 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二章五到十节，这是什么？不太解。哎，哦，我知道这个。有谁翻到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人子 ，OK， 没关系，就这样。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是我们注意前面那几个文士他们说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了这怎么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讲的对还是不对？ 对。 他们的神学非常的正确，因为旧约，譬如说。以赛亚书43章25节，我来念：唯有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而在诗篇里面，诗篇51篇、诗篇32篇，唯有耶和华是可以赦免人的罪的。 所以文士们在这里讲，除了上帝以外有谁能够赦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当耶稣说，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人子，我们会讲说，哦，他只是在讲说他是人的儿子。可是在这一节经文，其实人子他的含义远远超过他说我是真的是人的儿子。因为这一个 title， 如果他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这里就是讲说，我就是耶和华，我就是上帝。所以他讲出这句话，人要杀他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讲这句话，人就必须要做大概就三个选择：第一，就是跪下来拜他；第二，他是疯子，不要把他当一回事；第三，他是骗子，应该把他杀了。只有这三个选择。 OK， 那我们当然知道哪一个选择是真的，所以在这里按照他赦免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神。按照他的作为，或者马可福音，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好，六章四十八节。谁看到能帮我们念？在海面上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耶稣行的，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非常刻意的在门徒面前展现他的荣耀。他在山上展现他的荣耀，他在海上展现他的荣耀。他在海面上走，意思要走过他们那里去。这个是除了登山宝训之外，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耶稣很刻意的要展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神性，或者他是上帝。怎么说呢？所以后来门徒看见他都很害怕，甚至惊慌，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他们心里应该要十分的惊奇。你注意他们的反应跟登山宝训彼得反应很类似，就是有点吓到了。彼得是看到那个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啊，在这里圣好了，我给你和摩西还有以利亚盖三个帐篷，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里也是走在海面上，在旧约里面唯有耶和华，在经文里面是踏在浪涛上面，比如说约伯记九章八节。 OK， 所以这个行为就是，如果你是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我们应该预设这些门徒们他们是从小就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个就像耶稣之前讲要叫你们知道人只有赦罪的权柄，他们就必须面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就我们的理解，在旧约里面只有耶和华可以踩在海面上面。那这个马可在这里叙述是比较有趣，意思要从他们前面走过去，或 pass them， 从他前面经过。这让你想起 哪一段经文或哪一个故事？摩西出埃及记33:34 right， 那里也是关乎耶和华的荣耀，我要见你的面，可是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面而存活，但是我要把你藏在石缝里面，我要在你面前经过，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后，从你面前经过。后来的其实是一本用的希腊文和这里用的希腊文，那个经过是同一个字，虽然是一个很时常出现的希腊字，可是这边会特别提到意思是要在他们面前经过。其实马可在这里很明显的意思是要在他们面前展现他的荣耀。 OK， 这段经文很有趣，我之前尤其是如果你看耶稣在旅海之前或者在走在海面上之前他做什么事，对，然后呢，可是那不是他之前，他那不是他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就是他在 走在海面上， 山上祷告， 去山上祷告。马可没有告诉我们他祷告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他那天晚上在祷告什么。他那天晚上祷告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的那个，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的我也同我在那里，好使他们看见我的荣耀。但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那个是讲到他要升天之后得的荣耀，但是如果那个是我们主在离世之前最后一个他最在乎的事情，就是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那那天晚上他祷告，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不外乎也是父啊，求你让他们看见我的荣耀，让他们认出我是神的儿子，以致他们能够得永生。他是要展现他的荣耀。 OK， 好，关于经文的部分，基督的神性，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耶稣基督他是神，对，耶稣基督他是人。 OK， 我们要看一下吗？罗马书刚刚已经提到一章三节，那边是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们念？这边你看，我们刚刚讲的按肉体说 ，OK， 是他是大卫的后裔。唯有人有肉体，神是个灵 ，OK， 上帝的儿子成了人的后裔 ，OK， 或者约翰一书四章二节，这边是讲到要分辨有些灵是否出于上帝的。若那个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的 ，OK。这边又是从肉身出来的，所以他确确实实的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人，就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说当圣经中说那个肉身他曾一次在肉身受苦，这个不是讲说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只有他的身体受苦，那个肉身在这里是以一个名词代替另外一个完整的概念，当讲到肉身就是讲他完整的人性，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外壳而没有理性的灵魂 OK， 所以不是说只有他肉身受苦他的人性的灵魂没有受苦，那个肉身就是说按照他人性来说他一次受苦，按照肉身来说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我们不应该说是哦，他只有取了一个外壳，但是他没有一个，他里面仍然是神，他的确是神，可是他里面也是有理性人的灵魂，也就是说这个肉身是指的他完整的人性，凡人有的他就有，凡事与我们一样，他不是只有一个外壳可是没有我们的灵魂，因为如果只是如此的话他只能赎我们身体的，只能救赎我们的身体而不能救赎我们的灵魂 OK， 所以是指完整的人性。关于基督是人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 OK， 好，所以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无法全然理解神人二性之奥秘，但是我们可以真实的理解基督是神也是人，因为经文如此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做出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并不是全然的理解，但是凡我们所理解的按照经文的却是真实，也对我们救赎来说是足够的理解 OK。 好，神人二性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延续 上个月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看加克敦信经。 OK 吗？或者这本书里面大家读的时候，所以 Mark Jones 有给我们更多经文的那个 proof 啊，就是那个大家可以去查经文的佐证。OK。 我问谈一下，就是耶稣他怎么看待他肉身的家，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弟弟。 嗯。 因为刚刚其实讲到大卫嘛，他会就是这一块是有点。 哦，对，经文其实给我们的线索并不是很多，但是比我们给我们更多的线索是他的家人怎么看他，他的家人怎么看他？ 疯了， 认为他是 out of his mind， 在马可福音三章结束那里，对，他怎么看他的家人？其实我们知道后来他的弟弟成为教会的领袖，来雅各。圣经没有讲说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弟弟有没有雅各有没有信他，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也写了雅各书。他的妈妈，女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哎，他对他妈妈讲，就是他妈妈要他行那个迦南吗？宴席的喜宴的神，就是说他告诉他妈说，不是你来告诉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同样，他用同样的语气，他说在十字架上，他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了你的母亲。也就是说，他顾念他的母亲，他没有一次违背第五诫命。这个至少我们知道，他孝敬他的父母 ，OK， 一直到他临死之前都是如此。他怎么看他的弟兄姐妹？他说看啊，这是我的弟兄，看啊，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指所有信他的人在旁边。当他的母亲还有兄弟来找他的时候，他们认为他好像疯了。他说你的母亲在外面要找你，你的兄弟在外面要找你，然后他说看啊，这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的弟兄。所以应该我们是要来看说，我们应该是以基督怎么看待基督怎么看待他身体的方式来看待我们与我们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我们与我们儿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实际上是用我们和我们父母的互动和我们和我们儿女的互动，然后觉得说上帝也应该用这种模式来带我，可是应该是我们所有的关系的模式的最基本的是基督他怎么带他的基督怎么带教会，和基督他怎么带他的父母或天上的父。 Anyway， 对，可是经文并没有很多直接给我们资讯，就是说他怎么看他的父母，但是其实还蛮我们可以思想的还蛮多，我觉得。对，有其他问题吗？好，我们看一下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是加克敦会议，大概是第四个大公会议所归纳出来的信条，西元451年。这个大公会议被召开的原因背景是，就是争论我们应该要怎么理解基督是神也基督是人这个事实。神人两性在这个位格里面他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所以需要厘清的可能有简单的讲，就是说有一派他们会认为神人基督的确是神也的确是人，这个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但是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是融合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的儿子在 Logos 里面神人二性是全然的融合了，也就是说好似成了第三性，也不是神也不是人，因为如果你已经融合的话，那你就不是，严格来说就不是神性也不是人性，有一点是这样， 两性兼具。 对，两性兼具。另外一派会说，不不不不，我们必须要把人性和神性 区分的清楚，到一个程度已经变成了两个位格， OK， 两个实体，只是某种程度很亲密的连结。但是归纳出来的加克顿信经也这么久，教会历史之中，如果你是要说你的信仰是正统的基督教的话，你就必须持守加克顿信经的基督论。基本上归纳出来的，基本上信经这边所要讲的就是，我们信的不只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这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位格，他的确成了人，道成了肉身。加克顿信经进一步的解释，这道成肉身里面的神和人这两性，他们到底如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们在这位格中的联合，是融成某种程度是两性互相的融合了呢，还是只不过是两个很亲密联合的，好像是两个人绑在一起亲密的联合。所以我们看一下，有谁读过加克顿信经？宜兴读过，我知道。上主日学都读过，你们不觉得这很美吗？哦，还有另外一个很美的是那个 Athanasius， 那个亚他那修，那个也很棒，那个是讲三一上帝的。OK， 我们跟这是在第62页，我们跟随圣教父，这个有很多基督徒，现代基督徒就会对这个有意见。我们跟随圣教父，怎么会跟随圣教父？我们是唯独圣经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这先贤他们当然这些归纳出来的一定是按照圣经所归纳出来的，但是他们说我们是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认信同一位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他们的神学并不是从一个很简单的字义主义，只要圣经的这种读经的方式归纳出来的。因为正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归纳，而不落入某一方面的错误，而不有一些经文好像就是说耶稣是人，有一些经文又明确的讲耶稣是神，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耶稣是神，也耶稣也是人这个事实。所以他这边承认说，我不是看按照我自己的或者我们几个人读圣经归纳出来的，而是这是已经有一定的传统，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已经有人这么讲，已经有一定的论述，有一定的用词，有一定的定义， OK， 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跟随圣教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自大或者自信到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完全没有前面的历史，前面的解经，前面的人的思想，我们现在靠着我们几个人，我就可以现在列出一个信经或者神学。所以我们跟随圣教父，这就表示说他们认为他们写出来是有其大公信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要领受这个，除非你能够提出佐证，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OK， 我们跟随圣教父等等，同心合意，教人认信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他真是人，也真是他真是神，也真是人。所以他是所谓的神人。OK， God-Man， 神一横人。这是神学上的技术名词，有很多翻译把这个都把它，因为他们搞不懂 God-Man 这是技术名词，然后他们就直接把翻译，这就讲上帝儿子嘛，我们就把上帝儿子，如果神学家会用 God-Man 的时候，翻译者就不应该把它用耶稣基督吧，因为他一定是在要他表达一个概念。 他是神人，他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他是人的话，如果他真的是人，他不是只是做个样子，不是只是一个外壳的话，那他定义上就是有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Okay. 所以我只是这样讲过去，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问。我没有哦，按照神性说，他是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哪一节经文，如果大家要这里是大家可以想到哪一节经文，如果你问这些神学家的话，他们会说你去看哪一节经文。腓立比哪里？秀燕姐，你刚刚又想到哪里吗？哥罗西，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哥罗西一章。OK，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好像等一下应该也会讨论到哥罗西书一章的基督颂很重要。这边有讲到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icon。 OK， 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之前讲到应该有讲到这一段，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先。这里的首生，通常神学家或解经家会解释，通常不会用在神学的术语说 eternal generation， 就是永远的出生，这是一个神学的技术名词。等一下我们也讲到，这里的首生主要是讲到他是在他的首要性，或者他的万事都是以他为首，这个的意思。 OK， 因为有些人会说，因为下一句就是在一切的被造以先，那他是不是第一个被造的？但是就这节经文你也不能这么理解，因为它是在被造的以先，如果是在被造的以先，它就一定是在被造的之前的。 OK， 但是通常这里的首生并不会，的确希腊文可以翻译成首生，也可以翻译是那最尊荣的，在做首的意思。但是通常讲到子是父所生的，第一个是关乎他的名称，因为如果他是子，就必定是从父所生的，也就是说他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他和父之间的关系定义上，因为圣经中是这么讲，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但是如果你要说经文的话，通常会到诗篇第二篇，如果我记得没错是第七节，诗篇第二篇是很明显 Christological 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诗篇。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颂歌者说：“我要承认，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讲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学家通常会说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提到这一节，然后用这一节延伸出一个叫做永远出生的概念，或者永远出生的这个神学用词 eternal generation。 大家有听过这个吗？永远出生 eternal generation， 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好像在第一堂还第二堂讲到，就是三位一体位格的内在关系或内在工作，或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的区别，我们只能以他们关系之间的区别来做起区别。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知道父与子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就用关系来区分，他们有什么关系？ 父子之间关系，父子之间关系是什么？父永远生出子，所以这个我今日生了你，这是一个永远的今日，并不是说在某一刻生出了他然后就结束，而是父与子的关系就是父生出子的关系，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概念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带有一点类似，刚孟聪讲到人的关系和我们人的关系，父母会生出儿子或者女儿，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理解三位一体的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是只能到一个程度，因为按照人来讲的话，这个出生的过程会停止，来，而且如果是出生的话，可能就有高低之间的关系，有先后之间的关系，时间先后之间的关系，有大小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圣经讲说他是子，圣经称他的父为父，我们就必须说他们之间如果有关系的话，必然是父出于生出子的关系，而子是出于父的这个关系，所以子与父的关系我们会用 filiation， 或者是子是被出生的或出于父的。但是这个之外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但是父与子之间关系就是永远的出生或永远的被出生，就子来说他是永远的被出生，就父来说他是永远的生出父，是生出子，对不起，是这样子。 OK， 所以 eternal generation 这个概念是在正统古典的三一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神学家会试着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概念，或者我们不要这个概念，可是我个人认为，以我自己的，我认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的三一论会变得很不稳。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错，所以我如果要谈 eternal generation， 我应该是用诗篇第二篇，我不应该用跟我生出子一样，是这样吗？ 对，通常是用诗篇第二篇。还有就是他的名字，因为如果是子的话一定是由父所生，父的话一定是生子的，对对对。如果我想到有其他或我看到其他资料我再跟你们讲，不过 the classic 最古典的就是诗篇二篇第七节这里。 OK， 大家对OK， 所以我们刚刚是讲说按神性说，所以神学家会讲说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晚近其实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意思，中文是什么意思？ 有就是要妇女要生产的日子吧？ 啊， 那个 王 不是这个王吧？ 是吗？ 哦，是。 因为原来它翻译成英文 "in these latter days"， 就是在这末后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跟晚近是不是有关系。Anyway， 时候到了，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嘛，时候到了的意思。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救恩，由神之母同女玛利亚所生，大家有问题吗？由上帝之母或者由上帝之母同女玛利亚所生，上帝之母，对啊，有异议的人可以举手提出异议，我们可以讨论。 我会讨论一下，我比较清楚。就是如果是加一个有神那个神肉体，同女玛利亚，有些人这样会比较。 或者说，按照他人性来说，同女玛利亚是。 对 对对 对。 或者是他肉体之母，因为他生出的是他的肉体，他的。 我为什么这一段教会没有拿来读？因为需要一直解释，所以要做解释。 可是你就是在这解释之中，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其实你的信仰才更坚固，你才不会落入异端。OK，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的确有一个神学家，或者有一派神学家叫涅斯多里主义的，他们提出的正是 其中一个争论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叫玛利亚为神之母。加克尔敦信经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我们应该说他是基督之母，因为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后来说聂士多里主义，他们后来把那个判为异端。但聂士多这个神学家本人他是不是有这个异端，不见得是。但是聂士多里主义的确是异端，因为他们认为道成肉身是两个位格，不是两个本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所以他们会说我们应该说或他们会倾向说我们应该只能说是基督之母，不要说是 Theotokos 神之母。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神之母，而且是特别这些神学家他们特别说我们要说是神之母，是基于什么原则？我们上礼拜不是上礼拜上个月有讨论属性相通的原则。因为经文如果要说神可以流血，那么你就必须要说玛利亚是神之母。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你要否认你可以说玛利亚是神之母，也就是说你不要用神这个名称套在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上面的话，那你也必须要说保罗搞错了，他不应该说神用他的血赎回自己的教会，他应该说基督用他的血，或者他的人性用他的血赎回自己的教会。所以你看得出来正统的基督论，或者在这里加克顿信经的神学家他们所在乎的是，不是说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会拜玛利亚 OK， 而是他们要维持基督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中的合一的联合。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说我们是不是能称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称他为上帝。如果你要称他为上帝的话，那他的母亲就是上帝之母，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此跟使徒行传20章28节是一样的概念。那个神流血我们并不是讲三位一体的上帝 simplicity， 就是我们不是直接在讲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指的是三位一体上帝中间的第二位格，而且特别是指他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这边所强调的是我们要必须能够称这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为伟大的上帝，为上帝，为永远的上帝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他们在这里所要坚持的，这是为什么他们把这句话放进去之后的背后的神学的概念。所以你可能也会听到现在的神学家或者有一些神学课的老师，他们会说啊，这个我们不要讲太多，甚至他们不愿意用加克顿信经的这个来称玛利亚上帝之母。这个你要小心了，他的基督论就已经不是正统的，或者说他我们可以说确定来说，按照加克顿信经的标准，他的基督论已经偏差了。而且如果我们有恩慈一点的话，我们会说这位神学老师或这位神学家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我们只能这么说。如果他要说他自己是改革中或者是正统，而又不愿意承认玛利亚是神之母的话，第一他的基督论已经偏差，第二他的基督论他需要再教育，第二他需要停止教学，他不能在课堂上讲这个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是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仔细去思想这个问题，我说天主教这不是天主教吗？但是如果我们解释了以后，然后我们再看圣经的基础，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学家他们要在这边特别要坚持我们要必须能够称玛利亚为神之母或上帝之母。否则你就很可能会落入聂士底主义的，你又已经把基督的神人二性把它切割了。对 OK， 接下来不可相混，不可改变，不可切分，不可割离，这个是所谓加克顿的四面墙。也就是说之后你的论述，基督论的论述，你不管要怎么样论述神人二性， 你不能够超越这四面墙，你不可把神性和人性想混，你也不可说人性会改变成神性，或者有一些更新派，然后说神会实质上会变成人。他们既然神性和既然第二位格，上帝的第二位格在时空中取了人性以后，这人性就不会再什么割离，不会再分开来了，也不会再切分。切分的意思，indivisible， 也就是说它不会变成这样子把它切开来，好像60%是神，40%是人，等等等等，不能够完全分开来，不能够这样子分开来，不会相混，也不会再改变。OK， 也就是 说，翻成不能互换，是在错， 那个翻错， 对对对。 可 是有人让在，所以我们之前都有参考，我和曾少凯有看，我有问他，那个是一个很大错误，不能相混，他就是不会，他是中文翻译什么？不能够相互换，是不是什么？它是第二个字，不可改变，它把它好像是不可互相换的意思，反正就是它其实就是不可改变。然后第一个是不可相混，他的神性和人性不管是哪一性，他都不会混杂到对方的属性，就是这样，神性还是神性，人性还是人性，不会改变。所以下一个就是两性的区别，神性和人性的区别不会因为在位格中的联合而消失，不会像在加克敦那边的另外一派 Eutychianism，他们会比较倾向，他们的论述会倾向两性因为联合而融成第三性，就它的区别就消失了。不会因为联合而消失，反而个性的属性有得以保存。神性还是神性，神性仍然，等一下我们会看，神性仍然是不变的、永恒的、不属于时空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但是人性既然是人性，就有所它必须存在一个空间，它的知识有所限制，它是在存在时空之中，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神人二性都存在同一个位格，或者换另外一个，都是在同一个实存主体之内。 OK，并非切割成为两个位格，这就是涅斯底主义在这边讲的，都是同一位置，是独生的道，就是 Logos， 约翰福音的，就是神，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在这里要说，你要能够说他是人子，是神子，是独生的，你要能够说他是道，能够说他是神，他是主耶稣基督，这些都是他的。你要能够说，在这个讲到他，你都要能够这样子说，正如众先知至此论及他所宣讲的，和主耶稣基督自己教训我们的，和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OK， 所以我们传真的信仰就是这个信仰，关于我们的，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基督论的信仰，1500多年来还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个最基本信仰。所以我个人会说，这个应该已经是，如果它中间有破绽或有错误的话，应该已经早就已经，可是这个还是正统教会所维持的基督论。罗马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都任性，都只要你是正统的，你都会坚持加克顿信经。但我们中间还是有差异 right， 这个差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何理解这个不可相混、不可改变、不可切分、不可割离。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加克顿信经 所以我解释那个玛利亚是神之母的这个解释够清楚吗？可以吗？对，因为如果你只说他是基督，或者说他按照肉身的话，其实你已经背后你已经把它切割开来了。对，也就是说你，因为你的确可以说他是基督之母，可是如果你说你只能说他是基督之母的话，这背后就是你已经否认这个位格是谁，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因为我们总是讲的那个单位，总是讲那第二位格。你当然可以说他是基督之母，可是你不能只说他是基督之母。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说是神肉身的母亲？ No， 这就是同样的。 对，就有点说这样子就切割了。 对，你要能够，他在圣经就是要有一个完整。你说他是神肉身的母亲，可是他不只是神肉身的母亲，他是那位格的母亲，因为我们所讲所有的单位都是以位格为单位。对。因为你说肉身的话，人性的话，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概念，所有的那个人性都是 abstract， 它没有一个实存，所以你要论到任何他的工作行为或者他的名号，全部都是关乎他的位格。所以这个讲说他是神之母，就是讲他是这第二位格的母亲，而这第二位格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也是人子。所以你说他是玛利亚是他肉身的母亲，的确一点都没错。但是如果你在圣经写说玛利亚是肉身母亲，就是说你只能说他是玛利亚是他肉身的母亲，那你就犯了涅斯底主义的错误。Okay， 因为你讲说他是他的什么什么，你都是讲这个完整的位格，而这完整的位格你必须要说他是神。所以像那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如果你要说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改掉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好，加克敦信经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属性相通的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属性相通的概念再简单一点讲，就是在经文里面西敏信仰告白八点七，基本上他讲的就是说，因为在经文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称这个位格的时候，或称这个位格的作为的时候，会用属另外一个本性的名字称这个位格。比如说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讲的都是同一个位格，第二位格会流血的，一定是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按照他人性来说会流血。可是经文却很明显讲他，那个他是指前面的神用自己的血赎回了自己的教会，他是用另外一个本性的名字来论到这个位格，在这里用的是同样的概念。 OK， 神性本性，本性就是神性或者人性。或者用另外一个例子，人子也有赦罪的权柄，唯有神有赦罪的权柄。可是耶稣却可以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讲的不是 那关乎的是他的，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能够做出这赦罪行动的单位，最基本的单位是那位格，不是他的人性或者他的神性。OK。没关系，我知道，尤其是上一堂课没有来，你还是会有点，可是你久了以后，你只要注意一个原则，所有的单位，所有的我们都是以位格为单位，不是 以抽象的神性或者人性为单位。人性不能流血 ，OK。严格来说，一个抽象的什么什么性、神性，它不饶恕，一定是具体的那位神饶恕，而那位神就是我们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他饶恕。不是说这其中没有很多的奥秘，但是在这里我们大概已经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因为圣经是这么说，他会流血，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说，上帝的儿子神死在十字架上。改革中的神学家对这个论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反而他会说，如果你不愿意说神死在十字架上或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只愿意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你可能就犯了，你其实你背后的你的意念你的用意可能是好的，可是你的背后你可能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没有办法赎你的罪。为什么？因为你只说人性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只是人性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只能顶多只能赎一个人的罪。对，所以这个关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他每一个都有关联。如果你否认这一点的话，你可能用意是好的，你要维持，就是说我们要很敬虔，我们要维持基督的神性，我们不应该讲说玛利亚是神的母。可是如果你要这样讲，你到最后你会失去的，因为你不是按照圣经，你等于是否认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边的话，那其实你会带来后果，到最后你会否认自己的救赎。我会建议，已经1000多年了，已经没有，应该我们今天在这里你不会做出比这个更精彩。你现在能够想出来的，他们都已经想过，历代的神学家都已经想过了。对， 是刻意放上一个品，他是刻意这样。 神之母吗？对对对，因为当时他们辩论，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称玛利亚为 Theotokos 神之母。对，所以他们做背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论述。对 OK， 好，我们应该以后还会，好像加克敦信经还会再出现，我们15分钟好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所以神学家，我们看一下63、64页。道成肉身的荣耀还有奥秘，这个会让我们以后我们在天堂荣福直观的福乐，其中一个就是在永恒之中默想这神最伟大的工作，这可以让我们在永恒之中得满足，你就知道他的奥秘是有多么的，他的荣耀是多么的大。所以在这是Charnock Stephen Charnock清教徒神学家，他很厉害，他的每一个，反正他的用词就是很精彩就对了。他就会说，哇，这个人真的是，他写一个很长的字句，然后到最后几个字，然后就会忽然这样子，哇，最远的距离，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我们就是人性和人性之间的距离，但是在那一个位格中联合，道成肉身，神自愿的屈尊，人原来无法是有限于神。哦，我们记得有另外一个概念，对不对？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有限的无法涵盖无限的，或者有限的人永远无法跨越那个横沟，达到神那里。但是神与人之间却的确有 之间有团契的可能，就是因为有道成肉身。OK，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啊，其实我们已经要到岔题了。神与人之间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神就是神，我们就是受造物，他是造物者，这是完全一个质上面的不同，不只是量上面不同，不是他只是比我们更大一点更完美一点，他是质上面是完全不同的。若非他自己俯就，我们是完全无份于他，那他最大的俯就，最完整的俯就，让我们确认我们有份于上帝，就是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OK， 连接了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因为他，我们神与人之间就可能有团契。所以这个岔题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也让大家思考的。Mark Jones 没有在这边直接提出来，不过他在其他地方有提到这个概念。你看一下那个岔题那边。道成肉身不只是为了救赎，这个是很多神学家的概念，尤其是我很 Goodwin 和 Owen， 可能都 Goodwin 他特别有讲到这个，古德温。神一旦定义创造，第二位格就必须道成肉身吗？大家可以思想，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大家可以开放给大家思想。大家知道这边这个问题是在问什么吗？我们会说，为什么上帝道成肉身？这边加克顿信经讲的是什么？为我们及我们的救恩来。这边讲的是，的确，上帝来到世上是为了要赎罪，做人的赎罪祭。OK。但是我们可以再思想，这一点都没有错，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是为了我们的赎罪。但是我们现在设立一个 hypothetical 或者一个假设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人没有犯罪，上帝的儿子还会道成肉身吗？也就是说，逻辑上面圣经的启示并不会直接排除另外一个可能，他来到世上的确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但是这并没有在逻辑上并没有排除，如果我们没有犯罪，他仍然还是会道成肉身。应该也是可以，我们当然知道他可以，但是他会不会？ 应该是不会。 如果亚当没有犯罪。因为亚当没有犯罪，对不对？就不需要有人做我们的赎罪祭。而如果有人要能够赎多人罪的赎罪祭，上帝的儿子就必须道成肉身。我们之前有讲过，只有他才能够做我们多人的赎罪祭。所以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上帝儿子，我们现在先不讲说为什么是第二位格，如果要道成肉身应该是第二位格，我们就假设如果是道成肉身，那就是他。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第二位格就不会道成肉身。 OK， 的确大部分的正统改革中神学家他们都会说不，应该不会道成肉身。譬如说 Bavinck、 加尔文、约翰欧文，甚至 Goodwin 古德温，他也说如果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不应该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主要这些很有趣，你们如果去读的话，以后这些神学家在讲到这个议题，他们不会讲很多，因为圣经上这次讲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像 Bavinck， 他会讲到好像就是说他甚至会讲说创造本身就含有道成肉身的可能，可是他讲到是不是会道成肉身，他到最后他停住，因为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很想讲，好像他很想讲说会道成肉身，这些神学家我读到的到最后都是停住，因为经文没有讲他还是会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正统的神学家并不是，他们的神学再厉害到最后都是要有经文基础的，这有经文基础，他们就是他们的神学到最后必须要能够 有经文的佐证等等等等。所以这几位神学家，正统的神学家，巴文克、加尔文、欧文、Goodwin， 他们都会说上帝儿子若没有犯罪不会道成肉身，而他们到最后都会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经文的佐证说他会道成肉身。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主要下面的讲是Goodwin 古德温他的论述，他说父在乎基督的荣耀过于我们的救赎。 OK， 刚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十六节应该非常的清楚，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的，万有也是为他而造的，我们是为他而造，不是他为我们来到世上。 OK， 所以 Goodwin 的概念是他讲的非常精彩，我们都习惯讲，因为讲耶稣救赎的工作，他为了拯救我们来到世上，但是 Goodwin 他会说基督的道成肉身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是超过那个目的更荣耀，是超过我们的救赎，而是展现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更退一步讲，我们是为了他来到世上，不是他为我们来到世上，万有都是为他而造。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只要想这个概念，这个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喜乐。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听到这个会很生气，你怎么会说耶稣不是为我来到世上，不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真正的，就是你看到圣经里面的启示，父啊我在哪里，愿他们也见我的荣耀，你所赐给我在哪里，万有都是为着他而造。所以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难，只是我们比较少思想这个。 OK， 所以这个我们先确定。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大概可以跟我们先假设，就是跟古德温有同样的概念，就是不只是为了要救赎我们，是的，为了要救赎我们，可是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展现他的荣耀。其实展现他的荣耀不外乎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得荣耀，荣福之官。可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好，亚当本来应该靠着他个人完全的顺服而进入上帝造他，上帝造人类最终的目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 right？ 他要进入那安息，他要上帝创造他，要治理大地，要扩充那个伊甸园。可是那个扩充那个工作本身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进入那个安息，这我们之前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亚当最原始的状态不是他最终的状态，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亚当其实是定义要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得到永生，得到进到天堂或进到新天新地，你要怎么样形容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佐证，除了在创世纪二章那边讲说上帝他休息，所以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也应该休息，那个休息安息工作，安息工作的循环应该让他知道上帝所赐给他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到安息。 OK，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那里，那边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改革中神学家 Voss 还有 Gaffin 葛富恩还有霍志恒，霍志恒先还有葛富恩还有霍志恒的学生延伸出来的，他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做了非常精辟史无前例的解经，他们在这那里的几节经文得出一个非常厉害的概念，就是说那个概念就是原来有属地的人就必然有属天的人。那个之前我在我之前是在教会的查经，那个礼拜六的我们有花一段时间看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好了，今天时间没有很多。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都知道是讲论，在复活节都会讲这段经文，来，因为他是讲复活的。十五章，四十二节我来念，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边有个对比，朽坏的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羞辱和荣耀，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四十四，所种的是属血气的，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这个好像在延续前面讲嘛，一个对比，血气和属灵性的身体。但是44b 第二段这边注意，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44的第二段本身就是一个论述，或者就是一个 argument， 这个跟前面已经不需要用前面来佐证。也就是说这个本身它的，你如果你看它原法，从中文也看得出来，它其实就是说应该怎么讲，若我吃葡萄我就会长大，这个本身就包含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逻辑，若有血气的身体就有灵性的身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继续看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这是指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哦，这个是基督，他就是叫人活的灵。但是你仔细看46，但是属灵的不是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第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于土；第二个是出于天。那属地的怎么样？凡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怎样？重要的是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个跟44的 B 读起来的话，若有血气的身体，他在这边讲上帝创造人就是有血气的身体，就会有这边讲到说有第一个亚当是什么？有灵的活人。这个是讲属地的身体，如果你有有灵的活人，你将来就会变成像耶稣一样，或者属天的身体，或者有灵性的身体。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属地的身体，本身就已经涵盖变成属灵性身体的可能在里面了，也甚至不是可能，就是必然，或者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变成属灵性的身体。这个就不只是关乎罪复活，因为罪软弱而得荣耀，不会朽坏，这个的对比，这个对比直接就是属地必有属灵的身体。简单来讲，我们这个阿米沃斯还有 Gaffin 写了整整一本书来解释这个概念。简单的来讲，其实这个就是最初的事情就已经涵盖最末的事情，这个概念。或者改革中 Voss 会说，霍志恒会讲，末世在救赎之先。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亚当属地的身体，可是他不应该就是保持是属地的身体，因为若有属地的身体就必有属灵的身体。亚当应该叫进到那安息，成为属灵的身体，或者他要进到，他要得到那最终的果子，最终的赏赐，靠着他个人完全的顺服而得到那永生，成为属灵的身体。 OK， 好，我今天又会讲太多了。如果最终的目的就是新天新地，或者上帝与他子民永远的团契与联合，或者以神为乐与永远的安息等等等等，你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个最终的目的，或者荣福之观这个概念？荣福之观的概念，有人见到我就是见到我父，我在哪里，你所赐给的人也在哪里，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爱子是那不见上帝的形象，我们仰望他的荣耀，以致荣上加荣。哥林多后书3章18节， 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将来要与他面对面，变得像他一样，就知道，因为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等等等等，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就是给我们荣辱之观的这个概念。以后要得荣耀，讲的具体一点，就是在基督的脸上见到上帝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这个就是人最终的，你要说结局吗？我们得荣耀就是这样子讲。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然后我们也要说，这个本来也是，如果亚当他不应该就是留在伊甸园里面，他也要进入到得到那最终的赏赐。如果那最终的赏赐是荣辱直观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也就是说，如果上帝创造亚当，他本来就应该得到那最终的赏赐。那按照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那最终的赏赐，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荣辱直观，永远的在永恒之中，在上帝儿子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约翰欧文他特别会强调为什么这么重要。荣辱直观是罗马天主教他们也很强调这个概念，可是他们的概念没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概念是，我们这个荣辱直观是以后我们得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是我们得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有一天我们要凭着眼见在上帝儿子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不是直接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在上帝儿子的面上看到他的荣耀。如果这是我们的结局，也是上帝创造人要得到最终的结局，如果这是亚当的结局，那么会有什么后果？跟道成肉身有什么关系？还是在，所以我们需要，所以我们会说基督的人性为了我们，不只为了我们的拯救，也为了我们永远的福乐，他必须要保有他的人性，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面上眼见上帝的荣耀。 OK， 说亚当没有犯罪，耶稣还是替要得到的。 Yes，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如果亚当最终要得的，如果没有犯罪，也是要荣辱直观，那个是他最终的目的的话，那么上帝的儿子就必须道成肉身。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但是你又说那些神学家 住 了，他们没有把他 OK OK OK， 现在我这个我没有给你们这些书面的资料，所以因为我不想如果我以后读这个，是现在很多神学家还没有把这个link，在至少我读到的还没有。也就是说，清教徒研究的，尤其约翰欧文研究关于道成肉身，然后关于荣辱直观，关于基督为中心的荣辱直观，他有很精彩的论述。古德温有很精彩的论述，然后二十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对于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在末世是在救赎之前，或者最初已经包含最末后的事情，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的神学家所归纳出来，他们讲的最清楚。可是还没有人把这两个，至少我读到还没有人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如果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话，你最后的结论就是上帝儿子还是必须道成肉身。Anyway， 所以那怡馨刚提到的是，可是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神学家，他们都不愿意做出这个结论，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他们似乎很想做出这个结论，可是因为没有经文佐证，这些神学家我提到都是在二十世纪之前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可是二十世纪的 Voss Gaffin 他们做了很精彩的解经，看尤其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几节的解经，如果他们的解经是正确的话，如果人最终的目的的确就是荣辱直观，就是要得到上帝的，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概念再回到跟好像跟前面的神一样说，对，你们这样做的是对，你们的确，可是你们之后的人有在，尤其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边，这个似乎就是佐证，佐证就是亚当他本来就应该要得到那最终的荣耀。Anyway，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东西。你们在这里上的，这是很， 我个人会认为是很高的神学。也许我以后会写关于这里的，不知道。Anyway， 所以这个是马克琼是没有在这里直接提到，不过他也是持这个概念，不过他没有，他还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他主要是说，如果就算是亚当，上帝要赐给人的赏赐，的确是上帝要赐给人那最终的福乐，最大的赏赐。那么怎么会剥夺亚当上帝儿子道成肉身这个荣耀？因为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是他最大的工作，最大的神迹。就算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不应该会剥夺这个这么大的，因为唯有在他的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唯有如此。因为人没有办法直接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就算无罪的我们仍然是有疑心，刚刚讲到受造物和造物者之间没有办法跨越了鸿沟，所以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而存活。这不只是关乎罪，而是关乎受造物和造物者。所以在以赛亚书六章那边的 cherubim 那叫什么基路伯，他们是要遮盖住自己的眼睛的，无法直视上帝的荣耀。 OK， 这是有点插题。我们最后看一下道成肉身的果效。神性与人性是永不分离，基督是永远是我们的中保。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对我们的救赎非常重要，因为他长远活着在上帝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我们以后的荣耀也关乎如此。这也代表上帝爱肉身， right？ 天堂是有肉体的天堂，不是一个很虚幻的天堂。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都要得荣耀，不是只是我们的灵魂。道成肉身也就表示天堂要有啊，对，属灵的肉体，可是还是肉体哦， right？ 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仍然是肉体，但是经文的确就是说这有一种很基本的改变，是属灵的肉体。道成肉身就代表天堂永在，我们不会担心，不会担心说天堂会消失，因为如果天堂消失，基督会失去他的身体，也就是基督会失去他的教会，得荣耀的教会。而上帝恨离婚，如果基督失去他的教会，上帝就犯罪，因为上帝就离婚。 OK， 道成肉身也代表我们会在天堂完全的遵守律法，我们不会拜其他的神，我们不会照其他神的形象，我们会守永远的安息等等等等。道成肉身也的确代表我们是要具体的效法基督，所以效法基督对我们来说，因为上帝的儿子实际的成了肉身，所以我们就要效法上帝。以弗所书五章二节，那个不应该是一个很虚幻的概念。所以他如何虚己，他如何谦卑，他如何顺服以至于死，那是我们的模范，那不是只是他为我们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 OK， 好，我讲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大家都 OK 吗？谢谢。新的量。主要就是四十四节 B 那节经文，他们就是经文本身就已经讲说，如果上帝创造有属地的肉体，就表示就必有属天的肉体。这已经不是关乎是不是有人犯罪然后 然后会有复活，这是关乎人最终的目的。属肉体的本来就是要变成属天的，属灵的。所以神学有个概念叫做 incarnation anyway， 就是不论如何都道成肉身，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论假设如果人没有犯罪，上帝的儿子还是会道成肉身。一旦上帝定义要创造人，而且要让人得到那最终的福乐，最好的与他永远的相交，永远的得荣耀的话，那么第二位格就要道成肉身。所以阿宝不在，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像你讲过跟 Gavin 他那个释经的有文本吗？没有。 好像都没有。对。那个 Gavin 的复活与救赎有翻译吗？葛富恩的。OK。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那本书。 刚刚阿班传道讲一句话，以前我们会认为我们 会接受的概念就是说基督是为我们而造的，因为我们的有罪，然后好像来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我们被教导是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说上了一些主学之后才知道说，其实我们是为上帝而造的。那当领受到这句话，我觉得说对于我们的一些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当中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会不再会这么定义看我们属肉身的这个世界。对，然后我们看待别人，他也是为基督而创造的，所以如果面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献上感恩，因为当我们有个性不相同的时候，感谢神，他也是为基督而创造的，我就觉得说是释放我们很多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难处，他是为上帝而创造的。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小孩，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他们都是为上帝而创造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对我们的救赎更有确据，知道我们是为基督的荣耀，最终是为基督的荣耀而得救，而被造而得救，而被新造，你会更确认你的救赎。为什么？不可什么？不可动摇。因为什么不可动摇？因为上帝定义他的儿子，他要得荣耀。如果他要他的儿子得荣耀的话，我们就必救赎。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要我们见到他的荣耀，而他要在我们里面得荣耀。约翰福音17:10，他居然要在我们里面得荣耀。所以上帝在乎他的荣耀，应该对我们的救赎来讲，我们思想这个，我们就更确定我们要得救。因为上帝绝对不会，他可能会不在乎你的救赎，可是他不会不在乎你的他自己的荣耀。 对。 画家有时候在模仿那个大师在画的时候， 不得不注重，是加进一点自己的诠释跟自己的一点看法，对，在见解在里面。那 我明天讲到还会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很那边比较严重。 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过程当中一定是越变越明？ 所以我跟 Mark Jones 讲，基本上我在帮你写另外一本书，哦、我不是在没有了，我在开玩笑。 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没有没有，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你不论是翻译或者什么，你一定会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对。 但是我不是要大家说你不要，好像我觉得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美，非常的棒。而且就我们得救，就我们认识上帝是一点，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可靠的。我不是要让大家，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经文，就说 OK， 这边和合本应该可以翻译得更好。但是整体来说，你不要觉得这是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这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和保守之中赐给中国人的圣经。OK， 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会说，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无误的。如果你技术上讲的话，就是它原本的抄本是无误，一点一画都无误。但是我们的确承认，每一个抄本、每一个翻译本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错误。但是像和合本这一类的，有些翻译本真的是很糟糕，有些英文的翻译本它很明显的是，它有它的神学立场很注入。和合本翻译的，如果你知道它的历史背景的话，它有它的神学立场，一定会有。你不可能没有，要说自己没有神学立场，那就是一种神学立场。但是你大约知道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地方，或者，可是我会说，和合本圣经是很好的，我觉得是很，我们大家都很爱和合本圣经，对啊，所以那个翻译的时候，你一定是因为有些东西你很难一对一的翻译过来，所以你必须要加入自己的解释。对对对，一定会这样子。对，还是我们就交通时间，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若有不合你意的，你自己挪去。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道成肉身的真理。而你的儿子也确确实实的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世上，而他现在在你的右手边。也因为如此，我们的得救就有确据，也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思想这极大的奥秘。也愿我们思想这极大奥秘真的是在每一个圣徒的心中都成为喜乐的泉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